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怒漢推鼓。 好，翻嚟我哋第二节。咁啊，头先我哋都提到咧一啲情绪咧，同情绪嘅特质啦，嘅人啦，咁同我哋可能会患上癌症嘅机会咧会大啲咁样有关嘅。我知道你仲有一啲嘅嘢想补充嘅喎。 系啊，头先我讲过几种啦，第一种咧就系逆来顺受嗰啲啦， 吓、啊啊。 第二咧就系嗰啲 食死 猫嗰啲啦，即系成日都扮好好先生嗰啲啦，吓。咁同埋第三咧就系一啲好独来独往啦，收埋自己心，唔愿意同人表达嘅嘢。咁、仲有两种咧都系属于致癌嘅性格因素之一喎。其中一種咧就係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者啊， 係啊， 我即係處女座會特別容易， 高我唔知係咪啦，可以值得研究 啊，我覺得可以研究一下。 咁你有冇諗過點解完美主義者都會 雙穿悲秋嘅？ 係啦，點解完美主義者會比較容易有癌症？你又估下？ 因為佢太多挫敗係嘛？ 嗯、 即是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世事你没有完美的嘛， 是 不是当你没办法达到你、即最想要那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 的失落感啦、或者是觉得自责我为什么做不到啦、或者是会觉得是、同时也会要求 别人啦都是要同样地这么完美、然后又觉得对方伤害自己啦。 是啊，正正是即原来我们有这个完美主义者呢，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嘛、而同时当我们做不到完美的那个 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攻击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同时也会将那种的失败或者不完美的状态、继而去投射在别人，攻击别人，会觉得别人都是没有用，别人都是不完美、即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之下、也都会很伤自己。另外仲有啦，完美嘅人咧，通常佢做嘢有時都會比較性急啲嘅嚇，佢因為好想達到嗰個結果啦 嚇、 原來當我哋唔能夠同自己嗰個生活節奏相處啦、而內心有好多嘅抱怨啊，對自己要求高，而又接受唔到自己失敗咧，呢一種咧都係製造咗一啲心靈上嘅毒素或者污染咧，係俾自己身體裡面。 其實如果相對來說呢，有一些可能他、我忽然之間這樣想，即想到這件事就、如果他本身他有一定能力的人、即他可能、一直人生很順利的、其實他難以承受失敗，或者是每件事都做得、即非常之好、當他 出現了一些挫敗的時候、其實又會不會又相對容易一點 呢、這個呢就是更加一個即值得關注的地方。如果一個人他一帆風順的 OK， 突然間遇到一個人生的滑鐵路，其中一件事可能少到就是失戀啦，或者係呢件咁簡單 事。失戀好大件事㗎， 有啲人可能 對啲人嚟講嚇， 有啲人可能對住一啲即係情場高富帥咁，佢可能即係覺得已經係手到拿來咁啊！突然間俾一個女伴飛起咗佢，咁可能對佢嚟講即係一個好大嘅侮辱啦，好大嘅失敗，係咪先？咁亦都可能因為呢件事，佢覺得哇，我一個咁完美嘅人 ，OK，、我係一個把妹達人嚟㗎嘛，係咪先？喺我手上應該走唔出手指罅，突然間有一個。即係一反常態，係拒絕佢同佢 say no 嘅，咁佢咪覺得好挫敗咯。 咁佢就掛咗佢一生一世啦。即係嗰啲韓劇就係呢啲情節嚟 咯。Okay. 就係通常咧，就高富帥中意咗一個灰姑娘咁樣，跟住但係個灰姑娘又拒絕咗佢咁樣，然之後佢就好上心，咁啊日日關注呢條友咁樣。 咁原來即係呢啲 好難啊！ 一啲好簡單，即係好細微一啲嘅人生嘅挫折，可能就某啲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事件嚟嘅。如果呢個事件佢唔能夠消化唔到嘅話咧，咁亦都有機會誘發一啲癌症嘅誘因出嚟咯。 哦，原來咁，咁其實我你又令我諗起咧，即係而家嗰啲嘅小朋友啦，其實父母都相對保護的嘛、即係佢哋又要即係讀書要好好啦、又要能文能武啦，樣嘢都要追趕別人啦，咁亦都係 對他們也都很保護，連綁鞋帶都不懂的、啊 嗯、 我都聽到很多的小朋友其實是、他們被同學笑一笑樣、啊、就已經很大的創傷了、 嗯、 其實這些對他們來說都可能是情緒上面的一個衝擊，會種下了一些因子的，或者種下了一些種子的、啊、 所以就是我們由小到大都會承受不同種類的創傷，而即是容易患癌症的就是他創傷過往的創傷沒有被療癒沒有去處理、嗯、日積月累的話垃圾越來越多、啊、那個致癌的風險就越來越大， 而他又、啊、不懂得去疏導、啊、這個就是完美主義者。除了完美主義者之外呢， 還有一種呢就是、思想很悲觀消極的人，是啊，這一種人為什麼會容易也都是會患癌症呢，就 是、其實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啦、啊、差不多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面對一些生命的無常啦、啊、有些人會選擇就視作為這個是一個磨練啦、啊、或者是一個上天對自己的考驗啦、啊、甚至乎覺得就是說、啊、這一些之前的不是挫敗來，它只是一個邁向成功的經歷而已、 okay? 如果心態會比較健康一點，它就會將容易就將那個逆境就轉化成為一種動力，甚至乎在 逆境裡面學到更多有價值的東西去提升自己、 exactly. 相反一個如果它比較悲觀消極的人，它會覺得這個是上天對它的懲罰、 嗯、 這個是折磨、或者是這個是上天根本是想玩它整死它、它想了很多負面的方法去攻擊自己、甚至乎是他發生一些好的事，他都會覺得這些不是我的，哪有這麼 好 彩、 就 是、或者、哇這個這麼好的這份這麼好的工作 我想我都承受不到，做不住，我遲些都會被老闆扔回冬菇下來，有很多自我對話，很多自我攻擊，其實就是因為他的思想是傾向負面悲觀，覺得自己很多東西都不值得去擁有，連到自己覺得身體健康、哎、我現在健康、哎、我遲早有病獲金的、嗯，咁呢個咁負面嘅信念咧，其實係好似幫自己身體打毒針一樣。 啊、你令我想起其實我都有些客人其實他們很相似的，而他、modern 一他們是甚至乎他是將負面的合理化、 yeah. 因為他太過習慣用負面的態度去想的、even 譬如說、他找到份好工、同事對他好的，他會覺得、同事可能是背後有陰謀的、 yeah. 是的，即你對我有沒有一定有你的原因在這裡、 yeah. 啊、即他不會將好就收起來、mm. 你這個世界沒有好人的啊、連譬如說、有一些就可能會覺得、就算自己、有一定的成就沒有一定的能力都只不過是我好彩而已、 嗯、 或者是剛巧、被我遇上而已，其實我根本是沒有這個的能力的、 嗯、 連自己的能力都否定了、 嗯、 其實這些他們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件辛苦的事、 嗯 啊、但其實像你所說只要我們相信自己正面的東西、 嗯、 可能個幫助就已經很大了， 是啊，因為這一類型的人他不相信有奇蹟，不相信有希望、 啊、 甚至即誇張一點地說他可能經常期望哇自己有一個高富帥的男朋友、 啊、 我想就算真的如果被吳彥祖、被林峰、金城武他做他男朋友、他都覺得哇 冇可能， 冇可能啊！即係佢都自己個心態上會覺得自己 我唔值得， 唔值得啦！我趁 冇理由佢會愛我嘅， 我有咩咁好值得對方去愛我？ 啊、 即係呢一種自我對話攻擊，呢種咁悲觀消極嘅諗法，其實就係、是不斷去攻擊自己咯。 嚇、啊！咁其實都係一件幾傷心嘅事嚟嘅。 係啊！ 即係當佢諗到其實我根本都唔值得佢愛我嘅時候， 嗯、 即係明明即係好似咧，你中咗條六合彩，跟住你話其實咧我唔值得中咗條六合彩，所以我唔去攞錢。 唔係，或者佢攞之後，哎、我咁大仔，我唔識理財，我遲早都會敗曬噶啦，會輸得嘔翻出嚟。 其實都係噶喎，有研究都睇追蹤過咧，好唔少啦嚇、中咗大獎嚇。即是我們叫做六合彩，外國叫 lottery、即有或者不同的名稱、中了大即是金錢上大獎的人呢，他追蹤回他十年之後呢、有不少甚至乎大部分呢、其實他的生活是比是啦，比他中了之前更加老道， 妻離子散啦，失業啦，跟住好潦倒啦，冇咗身邊的朋友啦，跟住可能喪吃喪玩啦，黐肥多病啦， 係即係冇曬人生方向啦，嚇、然之後又不停咁懷緬佢有錢嘅時候啦，咁樣嚇，亦都係自怨自艾啦嚇，即係點解自己又會即係可能又唔珍惜，或者係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啦，係咪玩我啦？學你話齋嗰堆嘅嘢，咁其實呢一啲嘅人都。 有曬你所講嗰啲特質嘅喎。 係啊，咁原來我即係講咗咁多，其實想帶出一個重點就係話，我哋即係唔單止癌症，我哋好多病咧都係身心病，而我哋唔能夠即係純粹怪責，哎，因為個環境因素、食物嘅因素、其他病毒嘅因素而導致有病。我哋需要為我哋自己身體負最大嘅責任，就係、是、因為我哋冇好好同自己嘅情緒去管理啦、相處啦，同埋接納自己。 因為其實最重要嗰個位咧，就係就算你生活嘅唔同啊，出邊嘅環境點樣變都好啦，可以守住最尾個龍門啊嚇，嗰個位咧就係你個情緒。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帶俾大家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點解情緒係咁緊要？並唔係我哋要去批判西方醫學話我哋啲飲食啊、輻射嗰啲咧同 cancer 冇關，而係咧我哋好重視就係我哋個情緒嗰個位啊。怎樣可以幫到我們身體健康了？ 可能聽眾都會覺得是不是情緒真的那麼 powerful？ 我嘗試就借用周兆祥那本書就講一個故事，真人真事給大家聽一下。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外國的，話說有一個朋友他就患了 cancer， 他已經就走投無路了，他的 cancer 就是淋巴癌，就是那些淋巴結的腫瘤，令到他呢就是即係成個身體潰爛啊，而且都影響佢容貌啦。咁所以佢啊苦苦哀求醫生咧，就為佢幫佢注射一個啱啱面世治療癌症嘅特效藥。OK， 而呢個特效藥咧就係啱啱面世嘅啫，醫生咧都唔肯定究竟佢係咪可以醫治到嘅 嚇。 而經過醫生嘅檢查之後咧，覺得呢一個癌症嘅病人其實佢都時日無多，即係都係得翻幾日命嘅啫。但係見到佢咁即係咁有恆心啦，同埋即係苦苦哀求之下咧，佢又唔想即係令到呢個病人失望啦。OK， 咁佢於是乎咧就將呢一種咧根本就係未推出市場上嘅治癌嘅藥咧，就幫佢注射咗。OK， 咁然後咧就話好啦，我幫你注射咗啦，你下星期再翻嚟啦，復診啦，睇一睇情況。其實個心態上個醫生咧已經覺得，他根本不可能再回來，因為他已經去到一個即病入膏肓的狀態，已經是不能夠康復的了。OK， 那奇蹟的事就發生了，怎知道這個病人呢就歡天喜地呢，即相距不夠半個月的時間，他回來復診的時候呢，奇蹟地就是他的淋巴癌呢是消失了。 OK， 消失了竟然是，而且呢就是精神狀態是非常之好，那回來呢特地是道謝，還有即是多謝醫生他幫他即冒著這個風險多注射這個特效療劑， 即是奇蹟來的，這個是 是啊。那醫生看到之後呢都覺得很神奇啦， 是做過些 什麼來的，做過些什麼來的，即是為什麼會經歷即不夠半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即去到末期第四期的癌症的人就去到一個正常的狀態啦。OK，好啦，咁同時呢件事就未完嘅喎，即係呢個我唔係想話俾你聽，呢一隻癌症藥係有效，而嗰個高潮位就喺呢一度啦。咁最匪夷所思就話隔咗一段時間啦，呢一位康復嘅病人咧，佢突然間咧就睇翻一啲醫學期刊啊，同埋睇報紙留意到呢一隻所謂嘅特效藥咧，其實係根本冇用嘅。 是 根本冇用的， 即是係檢測咗出嚟係冇用的， 係啦，咁啊，佢又睇翻啲即係文獻啊，睇翻啲傳媒報道咧，就話呢隻藥根本就係、是完全係冇治癌嘅作用。佢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唔夠幾日就即刻復發，而且咧就即刻送翻去同一間醫院，就經呢個醫生咧去處理翻佢個個案咯。OK， 咁佢入院嗰時候已經係奄奄一息嘅，醫生咧就已經覺得係冇得救。OK， 咁醫生咧就從師顧忌啦， 嚇、 今次你就話啊，我仲有另一隻嘅，即係改良版嘅， 即係又嚟多轉咁樣， 改良版嘅即係嗰個致癌物藥物啦，就話嗱試下今次啦，因為呢一個咧之前就話冇用啦，今次我哋改良咗個配方啦，應該咧就有幫助嘅， 都係嗰隻嘢，係 啦，咁啊都係其實係一個安慰劑， 係咯 ，placebo effect， 係啦，咁啊安慰劑其實佢根本就唔係一隻可能維他命 C 啊、鹽水之類嘅嘢，咁啊對佢身體唔會有任何影響嘅，咁啊。醫生就嘗試即用呢種即叫心理安慰的即醫學上的療法咧，就幫佢注射啦。OK， 咁注射之後咧，冇幾耐咧，即唔夠一個星期咧，呢、這個癌症病人神奇地原本病到死死下嘅癌症咧，又收縮喎，又縮翻去翻正常嘅狀態。咁我好開心出翻醫院啦。OK， 咁你聽到呢一度，你會覺得係點樣啊？ 我聽到呢一度覺得係佢係一個對安慰症劑效應有超強反應嘅一個病人咯。啊，即係其實譬如 placebo effect， 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咧，其實佢有一定嘅作用嘅，即係大概30% 嘅。咁就而呢一個病人聽落去就係、是、啊，只要佢相信啊，嚇相信。的時候呢、因為你所謂的 30% 其實是你的 research 發現平均30%而已嘛、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很強的嘛、正等於、我們都聽過有些人就是、他去、有絕症去到末期了他環遊世界樣去一年樣回來就沒事了、樣有時我們的心態的轉變或者一些信念的轉變、還有我們那些、成日聽到啲神君啊，即係點解有神醫啊？就係、是啊，佢哋做過啲乜嘢咧？其實好多時就係、是、啊，嗰、那個人啊，相信佢做呢樣嘢有效，咁、所以喺佢身上就有效咯。 係啊，個故事仲未完㗎。咁到後來咧，呢、這個主角咧就即係又聽到醫學界就話對呢一隻嘅致癌嘅特效藥咧已經係死心啦。原來即使係改良咗之後咧，即其實都係一個假嘅，好奇唔真實嘅。佢發現呢隻藥根本係唔可以即係推出市面去醫癌症。咁呢一個病人即係徹底心死啦，即係覺得自己咧原來之前所接受治療嗰種藥咧係冇用嘅。咁好快咧佢就情況急轉直下，然後死去咗。OK， 咁所以話咧，其實佢唔係俾癌症係殺死咗佢，而係佢俾自己嘅心理狀態、個情緒同埋佢嗰個絕望嘅狀態殺死咗自己。咁而嗰所謂嗰啲身體嘅癌細胞啊，佢嗰個淋巴癌咧，只係跟隨翻佢身體佢心理上嗰個情緒反應咧，而係彰顯出嚟。OK， 咁如果你我咁聽咧，我會覺得好似 even placebo 只不過都係治標不治本嘅啫喎。 如果呢一個病人佢深信不疑， 係啦， 深信不疑嘅話，佢覺得自己係已經康復嘅話咧，咁係佢永遠都唔會復發咯。嚇，就正如可能喺某啲宗教層面，有啲人話啊，我信咗某個神或者做咗某個儀式之後咧，我得到神嘅眷顧，得到神嘅治療，咁我就康復啦。咁可能呢啲人就即係有教徒就會稱之為呢啲神蹟。其實可能除咗係神嘅力量之外，亦都某大程度上就係自己本身個病人，佢亦都因為有呢個心理嘅因素啦，有呢一個安慰劑嘅療法喺身體上發揮咗功用，覺得自己可以被療愈啦，覺得自己可以康復啦。其實佢自己都幫自己去令到自己康復咯。 係，我喺度因為我忽然間又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都係治標不治本嘅，因為其實你個情緒依然存在啊嘛，你過往事件中嘅種子都依然喺度啊嘛，即係喺我見到嘅卡人上邊咧，佢哋都同有嗰個病係治療咗，即係或者係冇再復發啦，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咧，佢又再。可能情緒出現問題的時候咧，佢轉咗第二個病出嚟，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啲cancer 病人啦，佢哋可能割咗啦，已經 suppose 係咪？又或者佢嗰度好翻啦，然之後佢可能由子宮跟住去咗去到第二個位，可能去咗個胃咁樣嚇，又再復另一個癌症復發出嚟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同佢過往種落嘅種子好有關係嘅喎。 我的理解就是不是说安慰疗剂或者这种心理安慰剂是没用，只不过这个病人他本身的心理是未完全去回一个正常的状态，而他一些负面的想法仍然存在在身体，他今次就生了在可能个肺，下次就生了在个胃，而同时因为他没有将一些致癌的性格特质是转化了，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使佢有一個好強嘅心理療劑嘅效果發生咗喺身體上邊、而同時如果佢冇一個性格上嘅轉化啦，由負面轉翻去積極咧，佢仍然都會有其他病，仍然都可能由呢種癌症轉化或者係擴散到去另一種嘅地方。 即係其實咁講，無論我哋做幾多身體上面嘅治療都好嚇，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治標不治本嘅事咯，可唔可以咁講？ 所以有些癌症的病人呢，其實他會怎樣復發呢？就是說如果他已經是對、這個生命覺得沒有希望，他已經生無可戀，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他也都很想結束這個人生、他也都沒有再有其他一些的人生的大方向的時候、那他這個病復發只是遲早的事咯、因為他已經想放棄了自己的身體， 即係你想死就個天一定俾你死嘅，即係 唔係個天嘅，而係 即係佢哋會咁樣諗啊。 你個心理，你個身體會聽你嘅意願咯。你想死咩？我咪製造一個病出嚟，令你心想事成咯。 係咯， 呢個就係佢最後一個願望啊嘛。我就係想死。 冇錯冇錯，即係同埋係應該，如果係咁講，就可能唔止係癌症咯，可能仲會衍生到其他嘅疾病都唔定啦。 係 啊，即係我哋去到如果即係佢有真係要想離開呢個世界嘅念頭咁樣嘅時候，又覺得自己係要走噶啦，咁佢點樣都會有其他唔同嘅狀況會出現啦嚇。咁又但係我又想問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佢啲人可以點樣做啊？ 啊，呢個咧就係其實亦都係我想喺呢度表達同大家講嘅就係。既然我哋知道所有個病，甚至係癌症，同我哋心因性因素有關，咁、我哋點樣去面對自己嘅情緒啦，或者幫自己打造個健康嘅心理質素咧？呢個先係關鍵咯。 嚇！ 咁頭先我亦一直都係強調，其實情緒就唔係抑壓啦，嚇！唔發脾氣嗰啲人咧就最容易有癌症嚇，唔係代表佢 EQ 高喎，而係佢將啲垃圾係全部倒向自己就冇處理好啊。OK， 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咧就係話，我哋要去。接納了自己有情緒呢個部分先， 嚇、 一般人會覺得哇，如果你發脾氣啊，或者係你有情緒咧，係唔禮貌啦，或者係你唔 professional 啦， 嚇。 咁、而我哋要點樣去同自己身體去溝通？第一樣嘢就首先接納我哋一個人嚇、就算我係發生乜嘢事都好啦，我有情緒係好正常嘅， 絕對 係 啊。 係啊，咁如果連我哋自己想有情緒嘅情況我都唔能夠表達咧，佢係好傷心。特別是男士啦，我哋成日都聽到男士就流血不流淚嘛，呢、這個就害死很多男人。 是是是 okay? 男人更加需要喊啦，因為我哋本身個空間或者係社交個生活裏面已經很少容許我哋去表達情感的機會啦。而如果我哋連喊，即係匿埋喺被竇都不敢喊，或者不可以喊，抑壓住自己喊的話咧，其實就係亦都唔俾自己去倒垃圾咯。 係 咁、首先我哋接受我哋。每個人都有脆弱的部分，我自己都會有情緒這部分， 絕對 是、所以擁抱自己一些負面的情緒，哪怕是即其實情緒沒有分正負的，而是它只是一個狀態、開心會笑，不開心會哭、害怕就會啼啼震、每個情緒都是有價值，它都是跟我們的即跟我們的身體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絕對是、即譬如說、即情緒是我們天生的嘛、即如果對任何嘢都唔應該有情緒嘅話，咁我哋天生就唔會有啦。而呢個係人類為咗佢要生存而必須存在嘅一樣東西咯， 嚇、去保護我哋噶嘛。 係啦，係啊，係啊，即係正恰當嘅情緒係一個我哋保護嘅機制，而唔恰當嘅情緒或者係過分壓抑嘅情緒就會導致好多問題咯。 嗱，頭先講咗喊啦，喺香港呢個環境又好得意嘅，唔主張人哋笑嘅，唔想人哋喊，亦都唔俾人哋笑，因為笑覺得你。好唔尊重個環境啦，或者係你十三點啊， 我睇你點笑啦， 係啦，或者你笑嗰陣時候會覺得你好輕佻啊，唔認真啊，嚇呢種感覺啊，或者你覺得呢個人咧就蠢蠢地，因為嗰啲人覺得無端端去笑啊咁樣，嚇或者俾人感覺係唔夠醒目啊， 嚇 咁所以我哋係即係生活喺一個咁抑壓情緒嘅環境啦。其實原來當我哋唔開即係開心唔準笑或者撳住自己唔笑咧，都係會傷身噶嘛。是啊，咁所以我哋就話，無論喺乜嘢情況之下，我哋學識點樣去表達自己情緒，容許自己情緒出嚟咧，呢個先係一個關鍵，呢個亦都係去建立一個健康心靈嘅其中第一步。 你令我諗到咧，好多嘅夫妻關係啊，即係其實可能相處咗多年之後咧，即係他哋不會跟對方再咁敞開心胸，即可能亦都係反正我講乜你都 ban 嘅啦，係咪先？又或者係甚至乎可能屋企人啊，即係父母啊同子女啊，喂我個仔講啲乜嘢，阿爸阿媽都 say no 嚇、又或者唔欣賞嘅嚇、或者係個仔即係阿爸阿媽想個仔做啲乜嘢，個仔都不抽不睬嘅嚇，即係或者係個女亦都係啊就飛咗出去嘅、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我哋情緒冇辦法好好地去表達，即係當中個溝通啊。你冇辦法，譬如話對住爸爸媽媽咁樣講，喂，其實咧我真係唔想讀呢一科嘅，我個理想係邊一樣嘢嘅，但我又要跟從你嘅 order 去做嘢嘅，咁或者係咧爸爸媽媽都希望個嗰啲仔仔女女，喂，我希望你咁樣係想希望你多啲選擇嘅，其實我又唔係必須要限制你嘅。但有時喺嗰個表達上邊啊，令到雙方好多嘅誤會出現咧，而佢哋又唔完全表達自己嘅時候咧。 又會產生了很多這些塞了下去的情緒，即是夫妻關係又是，喂，其實可能明明只是出街吃個飯這樣，其實沒有事的，但是呢對方又在猜測，那麼日積月累又猜測很多東西，是但是又不表達的，又經常 expect， 我經常聽到一句說話呢，就是他應該知道的，他沒理由不知道的，是吧，他估都估到啦，他會想的嘛，即是不用什麼東西都要我跟你說的，是吧，即是這些呢，是的，那就會令到自己啊，或者是對方呢，承受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情緒。 是啊，我很同意的，就是溝通一個很重要去防範我們生病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其實講緊溝通就是我們如何疏導情緒。剛才我第一步呢，就是講怎麼去接受自己的情緒。第二部分呢，就是講怎麼疏導的情緒。疏導情緒呢，我想女性呢就會比較在行一點，因為女士是特別喜歡可以跟自己 要找人神的嘛， 有分享啦，講自己的嘢啦，無論是師奶又好，或者同學又好，咁佢哋好容易，即係三個女人圍埋一齊一個虛啊嘛。咁女士咧就好多機會去表達自己的情感，無論開心啊、唔開心啊，或者係內弱嗰部分，佢哋都講到啦。而調翻轉男士咧就好難去講到自己嗰個情緒嗰部分，因為覺得男士比較理性啦，著重邏輯啦，亦都基於面子啊，同埋自己嘅身份咧，唔係咁容易表達自己一啲唔開心啊，或者係一啲唔係咁好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哋如果要防範自己患病咧，或者建立一個好嘅情緒，我哋就係要建立一個溝通嘅渠道，一個情緒梳理嘅方法。例如可能係定期有一啲資深同埋可以信任嘅朋友同佢傾偈啦。 如果冇咁點算啊？有好多人冇啊。 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養寵物喎。原來咧寵物咧都可以咧，即係有啲 即係同佢傾偈咁樣。 研究都研究㗎咧，一啲患有疾病的朋友啦，無論大人細路仔都好啦，佢透過同動物溝通咧，或者飼養只動物咧，佢第一 多咗個伴係嘛， 多咗個伴啦，佢可以同佢溝通傾偈啦，亦都可以表達佢嘅愛心啦，同埋當我哋喺照顧別人喺關懷動物嘅過程裡面咧，我哋忘記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我係病緊啊。因為我們有能力去 give 出去服務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是有能量，態度也都會變得積極。哇，如果隻狗死，如果我死了的話，那誰會照顧隻狗？ 那 它 就有生存的動力， 是吧？是，沒錯。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建立一個溝通的渠道，無論是跟自己的朋友、家人、伴侶，甚至是同事，甚至乎你很介意人家知你秘密，你就去外地對著福牆或者突然間你捉住某個人，你俾一嚿錢佢，嗱，你聽我講半個鐘，我省你500蚊。 唔使啊，你 book session 得噶啦。 係啦，或者揾你啦嚇，咁樣嚇絕對保密咁啊嗬。 咁梗係啦，嚇 嚇類似呢個方法啦。咁我哋原來要去點樣去疏導個情緒啦嚇。咁我講埋第三樣嘢啦，即係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我哋點樣去同自己唔同嘅情緒去相處啊。呢一部分， 呢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喎，同情緒相處咧，即係聽到已經哇，我相處到我就唔使咁，或者有啲人覺得我相處到㗎，即係好憤怒地覺得我相處到㗎。 我飲酒食煙啊，我打機啊，我相處到咯， 係啦。 咁嗰種我稱之為都係相處一種，而係嗰種係被動啦、消極啦，或者冇正視嗰個問題咯。你都係同嗰個情緒相處，不過你採用其他方法去麻醉自己，係冇去接受到自己的情緒。我講緊相處就係，其實我哋其中一樣嘢就是接納自己嘅所有嘅部分咯。我接受我是一個燥底的人，我接受我是一個鵪鶉的人，我接受我自己有不完美的部分。我講相處就是看回自己，擁抱回自己所有的特質，這個就是相處的核心價值。 明白。我覺得這個位置我們還可以再講多一些的東西的，我們第二節就到這裡先，回來可以再分享多一點這個，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對聽眾來說，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好。